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即将收听到的是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我是主持人黄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文化范儿2018清明特别策划，点亮文化带，一起去踏青。今天要上哪儿去踏青呢？我们要来到西山永定河的西山来踏一踏青。这里有三山五园，是点缀其间的明珠，还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踏青的好去处，稍后慢慢为您来介绍。今天是4月8号星期日，农历3月23，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虽然呢今天是星期日，但是呢今天是倒休上班的第一天。哎，不过呢下班之后您依然可以邀上好朋友一块儿去电影院剧院欣赏丰富多彩的影视文艺节目。接下来我就为您介绍一下近期正在热映的精彩影片，以及正在北京戏剧舞台上演的精彩节目。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繁星戏剧村的经典剧目《奋不顾身的爱情》自2013年以来已经演出了2000多场，创造了许多小剧场话剧的票房好成绩。这次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动全台资源推广的主持人版《奋不顾身的爱情》将会为这部话剧带来重新的诠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版《奋不顾身的爱情》将从4月到9月一共演出20场，其中4月7号到4月14号将进行首轮演出，详细情况请您关注繁星戏剧村官方微信。为纪念莎翁逝世400周年，开心麻花舞台剧《莎士比亚别生气》在这个假期开启了第八轮演出，用开心麻花的喜剧另类致敬这位悲剧大师。这部剧采用戏中戏的形式，讲述了话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公演当日，导演忽然接到威胁电话，被告知心爱的孙女遭到了绑架。匪夷所思的是，绑匪并没有索要高额赎金，而是对当晚的演出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到底这其中有什么秘密？悲剧变作喜剧，演出将如何继续？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11号到15号，日本著名作家东野圭吾的温情巨作《解忧杂货店》将登上北京保利剧院的舞台。这部话剧讲述了三个小偷为了藏身躲进了一间废弃的杂货店，但是半夜总有人从投信口扔进情感求助信。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这封信竟然是来自30年前。求助者们的命运会发生怎样的改变？而这三个正处在人生岔路口的年轻人会找到自己未来的路吗？这次是解忧杂货店首次改编为中文话剧在中国演出，各位中国的东野圭吾书迷们终于可以走进剧场来欣赏到这部温暖人心的话剧作品了。由著名音乐人小柯创作的音乐剧《百万约定》4月5号到5月6号在小柯剧场再次上演。这部剧由主角和他未来的老丈人之间一个百万彩礼的约定为导火索，引发了一系列爆笑而曲折的故事。为了这次演出，小柯还专门为这部话剧度身定制了10多首新歌，观众将在感受剧情悲欢离合的同时欣赏到这些感人至深的旋律。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近期上映的一些电影。随着去年《摔跤吧，爸爸》的热映，越来越多的印度电影登上了中国的电影院线。印度电影《起跑线》就是一部关于当今印度教育问题的影片。 影片中一对印度夫妇为了让女儿接受更好的教育，真是想尽了各种办法。而当他们费尽心思终于要把女儿送进名校的时候，却又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有时间的话，您可以走进影院来欣赏一下这部影片。国产悬疑电影《爆裂无声》目前也正在上映。北方凛冽的冬天，一个少年在山间行走，两天后矿工张宝明得知儿子失踪的消息，急切地赶回家中。三天后，律师徐文杰的女儿也失踪了，他拿起电话打给他能想到的唯一嫌疑人。山林荒野，寻找孩子的人们迷失在其中，这就是由宋阳江武主演的悬疑电影《爆裂无声》的故事情节。到底这一切故事的背后隐藏着哪些秘密呢？您可以走进影院来一探究竟。接下来再来介绍一部适合孩子们欣赏的影片《猫与桃花源》。一只常常在窗台发呆的家猫，一直以来和儿子安逸地生活在一座公寓中。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猫咪害怕外面的世界？热爱动画的小朋友们可以来看一看这部动画片《猫与桃花源》。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一零七点三 ，AM 一零二六，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从后天，也就是4月10号的零点开始，全国铁路将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行图调整之后，复兴号动车组开行的数量将增加，货运能力进一步提升。新图实施后，从北京出发，最快4小时18分钟就能到达上海，而北京到杭州、合肥的最快时间也分别缩短了36分钟和20分钟。北京最近取消了50项证明事项，不少呢都跟居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比如在就读升学方面，今后子女在就读升学的时候，不需要再到街道办来开具与父母关系的证明了。还有以往在职期间缴存过住房公积金的离退休职工，申请公积金贷款的时候需要提交的原单位离退休收入证明，现在也不用再交了。现在申请人只要提交工资银行近半年的流水记录凭证就可以办理了，极大地简便了居民日常生活。为切实巩固大气污染治理成效，降低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持续改善首都空气质量，北京市政府决定从明天，也就是4月9号开始，到明年的4月7号，继续实施工作日高峰时段区域限行交通管理措施。北京行政区域内的中央国家机关、北京各级党政机关等公务用车，按车牌尾号每周停驶一天。警车、消防车、公共电汽车、纯电动小客车以及特种作业车辆等不受限行限制。机动车在工作日高峰时段区域限行，限行的时间依然是早七点到晚八点，范围是五环路以内的道路，不含五环路。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4月8号星期日，农历2月23，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接下来继续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清明特别策划，点亮文化带，一起去踏青。今天呢，我们要带您了解的是西山文化带上几个非常富有文化内涵的景点。 草长莺飞处，春暖花开时。正当清明踏青日，不负人间四月天。 点亮文化带，一起去踏青。 探寻踏青路线， 追溯文化历史， 领略城市魅力， 在电波中畅游三条文化带。 城市文化范儿清明特别节目， 点亮文化带，一起去踏青。 点亮文化带，一起去踏青。 春天是最适合踏青的季节了，也是最生机勃勃的季节。 这个时候邀上三五好友一起找一条充满文化气息的旅游线路，一边欣赏美景一边品味这儿的文化和历史，是再惬意不过的事儿了。其实呢，西山文化带就是这样一条非常富有特色的旅游线路，这里有万寿山、香山、玉泉山以及颐和园、静怡园、静明园、畅春园还有圆明园、三山五园这些历史文化景区等等等等，覆盖了从史前至当代漫长的历史时期，文化遗产和风景名胜区众多，文物保护单位级别也很高，包括了世界文化遗产、国家级的、市级的等等，各级的文物保护单位有400多处。城市文化范儿清明特别策划点亮文化带，一起去踏青。今天我们就带您一起来了解与北京城相映成辉的三山五园。来请出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圆明园管理处文物科副科长、研究馆员陈辉。陈辉您好。 哎，大家好。 嗯，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西山文化带，相信很多朋友应该也是比较了解的了，北京的这个三大文化带哈，西山文化带、长城文化带还有大运河文化带。那么说到西山文化带呢，它的这个景点应该说特别的多，而且处处都有比较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所以我想在节目的一开始，陈辉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西山文化带，它的范围大概是多大的一块地方呢？ 西山文化带是可以说是非常丰富多彩的一个文化带。西山是北京西部山地的一个总称，属于太行山脉的最北端，居太行之首，在古代呢被誉为京西右臂，拱卫着北京城。西山的地理范围一般认为是北起北京市昌平区南口关沟，南抵房山区拒马河谷地，西至世界，东临北京小平原。它包括海淀区万寿山、香山、玉泉山和颐和园、静明园、静怡园、畅春园、圆明园，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三山五园。 刚才也说到了， 三山五园也可以说是西山文化带上的几颗明珠了。它的这个历史还有包括寺庙，像潭柘寺、卧佛寺，还有一些考古遗址，像周口店、像房山区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等等。行政区划呢包括昌平、海淀、石景山、丰台、门头沟和房山6个区。 可以说这个西山文化带涵盖的面积是非常的大的哈。 它的面积差不多要3000平方公里，约占北京市面积的17%。 好大的一块地儿，而且呢也有很多非常值得我们游览的景点，就比如说刚才您谈到的三山五园，还有其实像什么房山琉璃河那边，还有这个西周燕都遗址以及潭柘寺，这都属于这个我们说都是属于比较有名的一些这个景点了哈。那么其实从这个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呢，西山文化带上的景点也特别的丰富，因为之前我们也请这个专家来专门说过这个西山文化带，它这里既有这个人类早期活动的遗址，还有皇家园林啊，还有一些皇家的墓葬等等，都非常的有特点，是吧？您给我们也稍微介绍一下。 是。第一种就是早期人类活动的遗址，这个 周口店吧， 对对对，这就不得不提北京周口店园遗址了。它是中国首批的世界文化遗产，也是北京人的故乡。它是在北京房山区，从20世纪初开始呢，就有很多的考古学家来到北京城，在周口店龙骨山这个位置进行考古发掘。经过多年的辛勤发掘，然后取得了重大的一个成果。这里呢，首先大家都比较熟悉，发现了70到20万年前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这个是我国的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在1936年、1937年首次发现的完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 很珍贵哈。 非常珍贵。虽然 可惜现在没有找到在哪里。 对，遗失了。对，虽然他后来遗失了，但是这个也是能证明了我们有北京猿人的存在。其次呢，他还发现了距今3万年以前的山顶洞人生活的一个遗迹，还发现了很多不同时期的各类化石，和非常重要的是一个有用火的一个遗迹。说明我们当时的人已经开始用火了。发现文化这个遗址点的27处，人类化石呢200余件和石器10万多件，都是非常珍贵和重要的文物。 这些考古发掘实际上能够证明我们人类在70万到50万年前就已经在北京地区生活了，是吧？ 对，而且都已经开始使用火了。 这是非常珍贵的。那么在西山文化带，第一类就是这种早期人类活动的遗迹， 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这是历史文化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点哈。 对，非常早。 还有呢？ 还有一类就是大型的皇家墓葬，这个包括在西山文化带中，包括比较典型意义的是房山的金代皇陵和位于昌平的明代皇陵。 嗯， 金代皇陵呢，它是北京地区比较早的皇家陵园。总面积呢60平方公里，它是在1555年金陵海陵王迁都，就是从金上京，今天的阿城区，哈尔滨阿城区，迁到了金中都，也就是燕这个地方，现在我们的北京。他迁都以后呢，就是把他的祖陵从这个上京这个位置迁到了这个大房山，选中了一个极地，建造了一些皇陵。把他埋葬在金上京的这些金太祖、金太宗等祖先的遗体呢，迁葬在大房山的皇陵之中。这处皇陵呢，也具有非常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 嗯， 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在明朝末年遭到了严重的一个损坏。 嗯， 近年来呢，北京市的考古学家对这里也进行了科学的考古发掘，出土了一批非常珍贵的文物。 嗯。 明代的皇陵呢，这大家比较熟悉，这是在 十三陵， 对，这个比较熟悉了大家。它是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夺得皇权以后定都北京，为了巩固都城的一个地位，他选择了在北京北面的天寿山建了皇陵，表示了自己誓死也不离开的决心，定都北京的决心。 所以长陵啊， 对，长陵。 然后后代的， 对，后代也是 明代的很多帝王都是葬在这里， 把陵墓设在了这里， 所以形成了一组皇家的陵墓群。 对，就是著名的十三陵。 嗯，这是这个大型的皇家墓葬，也是一大类。还有一类，刚才也说到皇家的园林哈，也非常有名。 对， 这其实也是我们能踏青的好去处。 是，由于这个北京西山这一带历史环境非常的好，鸟语花香，林 自然环境好， 对，自然环境好，也是非常适合建一些大型的皇家园林。这皇帝也是挑景好的地方来建一些他喜欢的园林。 嗯，在这玩，在这住哈， 对，在这儿。对，在这儿狩猎呀，搞一些活动。 嗯， 然后是在完颜亮迁都到北京的时候呢，在处理政务之余呢，就经常到这里来游览， 嗯， 建立一些行宫。到了明代以后呢，一些文人士大夫也是建了一些自己的私家花园，这个包括大家比较熟悉的清华园和芍园。芍园就是米万钟的芍园，清华园呢是李伟，就是武清侯李伟的一个私家园林。 嗯， 到了清朝呢，这个清朝的皇帝他是满族人，比较喜欢游猎，然后也比较喜欢比较清凉的一个环境，他就在选中了北京西郊这个地方呢，建造了一批以皇家三山五园为代表的这个皇家的园林。虽然现在这些皇家园林有的已经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了，比如圆明园。有的呢，像颐和园，它是由于在慈禧的时候又进行了一个重修，所以保存的木构建筑还是比较多的。也是丰富多彩的。像颐和园，它是世界文化遗产，把江南园林和北方的皇家园林呢融为一体。圆明园呢，它被称为万园之园，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大家比较熟悉的是我们的西方园林，它有一些西洋楼的这个景区。 是，一会儿可以给我们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对对对，这个是圆明园比较有特色的。 嗯， 同时呢，其实它还有更多的是中式园林，它被称为是天上人间诸景备。乾隆皇帝呢，我可能有点太自夸了啊，但是其实这话不是我说的，我引用一个乾隆皇帝说的话。乾隆皇帝说圆明园呢是天宝地灵之区，帝王御游之地，无欲于此，就是天上地下一些最好的东西，帝王游玩的地方没有比这里再好了。 嗯，太棒了。所以说通过刚才陈辉您的介绍，我们可以了解到西山的文化带上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以及历史遗迹的这样的一些资源哈，可以说是一条相当充满内涵的文化带了。那么在这个西山文化带里头，刚才您也说了，三山五园是其中的明珠了，可能也是我们很多朋友都听说过的哈。那么其实我们老说三山五园，三山五园真的要具体的让大家来说一说，可能未见得每个人都能一下子来说上这三山五园都包括了哪些地方。来，陈辉给我们介绍一下。 三山五园呢，它是包括三座山和这个以这三座山和其他的平地造园的一起的五个园子。它的兴建由来呢，如果从清朝开始呢，是清朝他入关以后，由于他是满族人，他比较喜欢比较空旷比较辽阔的这么一个环境，非常不适应北京城，尤其是 现在说的紫禁城，虽然非常的高大宏伟，但是他们觉得那种红墙黄瓦黑阴沟的这种环境非常不适合他们的天性吧，可以说是。所以在顺治帝在北京登基以后呢，就已经开始在京城南郊明代南海的这个基础上来修建南园行宫。康熙早期呢也是主要是在南园这个部分来活动行为呀，打猎呀，检阅军队。但是从康熙十四年开始呢，他已经逐渐开始在选定了西郊进行一些游猎呀、游赏的这些活动。在康熙十六年呢，康熙皇帝已经开始修建香山行宫，那个时候还不叫静怡园，叫香山行宫。在这儿观景、游山观景、饮茶进膳，但是从没有在这里住宿过、夜宿过。到了康熙十九年呢，开始修建玉泉山行宫。主要是担负着帝王居住的和理政的一个园林是畅春园，虽然它比较晚一些，比起前两个行宫来说，但是呢，它是开创了清朝皇帝在西郊来游赏、来理政，尤其是理政的这么一个先河。也是奠定了以后未来这个三山五园的一个基础。到雍正帝继位以后呢，他就把当时的行政重心转到了圆明园。这个是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康熙皇帝他在畅春园理政以后呢，他就是整个清朝的政治中心就向西郊来转移了。所以一些皇子和大臣在畅春园周围，畅春园就是现在咱们的北京大学附近，在畅春园周围呢，都会有一些自己的次园，被皇帝赏赐的一个园林。当时的皇四子胤禛，雍正皇帝呢，他得到的这块赐的这个地，这个花园，就是这个现在圆明园这个位置。当然他现在他的皇子次园的位置不可能有现在圆明三园这个这么大，他只有当时圆明园后湖的很小的一个范围。但是呢，这里是他皇子的一个次园，他对这里有非常深的一个感情，所以他继位以后就主要把行政重心转到了圆明园。乾隆继位了以后呢，他除了对这个圆明园进行了扩建，新建了长春园、启春园以外呢，还新建了、扩建了香山的静怡园和万寿山的清漪园，为他给他母亲祝寿。并且对圆明园和静怡园周边呢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三山五园的大格局呢基本形成。 刚才呢这个陈辉跟我们稍微介绍了一下哈，这三山，万寿山、香山、玉泉山以及颐和园、静怡园、静明园、畅春园和圆明园，它形成的一个这个历史的脉络，我们大概有了一个了解。另外呢，之前也跟我们介绍到了关于这个西山文化带上，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历史文化的这个景点哈。那么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呢，就是点亮文化带，一起去踏青。那么在这儿呢，这个陈辉是不是跟我们也说一说，整个西山文化带上古人有哪些特别喜欢踏青的好去处呢？ 如果说的古人踏青呢，那肯定皇帝首选的就是在三山五园这个范围内进行一个踏青， 在这几颗明珠上踏青哈。 对对对， 这里面是他们应该说也是经过了这个长时间的建设，也是他们特别喜欢的地方，才会不断的去这个兴建这些亭台楼阁宫殿。 是 吧？通过陈辉刚才的介绍呢，我们对于这个西山文化带以及三山五园的一些著名的景观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这样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请陈辉来跟我们接着聊好吗？一会儿见。 好，一会儿见。 举动理想，悠然见南山，平民西湖上，逍遥望秋天， 好想好想感觉想飞越霓虹的光。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4月8号星期日，农历2月23，五环路以内机动车不限行。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清明特别策划，点亮文化带，一起去踏青。 草长莺飞处，春暖花开时，正当清明踏青日，不负人间4月天。 点亮文化带，一起去踏青， 探寻踏青路线， 追溯文化历史， 领略城市魅力， 在电波中畅游3条文化带。 城市文化范儿清明特别节目， 点亮文化带，一起去踏青， 点亮文化带，一起去踏青。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继续我们的清明特别策划，点亮文化带，一起去踏青。那么刚才呢，我们对于西山文化带和三山五园的一些著名的景观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在这三山五园当中呢，也有一些很适合大家踏青的好去处。那么其实呢，还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地方，我们来继续跟大家接着聊。继续请出圆明园管理处文物科副科长、研究馆员陈辉，跟我们一起来说说和北京城相映成辉的三山五园。 三山五园是北京西郊一带皇家行宫院囿的总称，是从康熙朝至乾隆朝陆续修建起来的。自辽金以来，北京西郊即为名胜风景之区。西山以东层峦叠嶂，湖泊罗列，泉水充沛，山水衬映，具有江南水乡的山水自然景观。因此历代王朝皆在此地营建行宫别院。乾隆时期为增加御河水量，满足京城用水需要，同时为了防洪及发展西郊水稻生产，而大规模整治了西山水系。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对于这次呢，我们所做的这个点亮文化带一起去踏青的系列节目，之前呢，我们也征求过大家的意见哈，问问大家喜欢哪些地方，我们可以重点的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我们确实是有这个不少朋友发来了这些定位，说想了解，比如说微信网友菲菲小萌就说了，说这个玉泉山下有一个叫静明园的地方啊，我去过，说这儿这个青山绿水，古木参天，空气清新，万籁俱寂，和外面喧嚣的北京城市街道截然是两重天啊，一个世外桃源。 对， 看来这个静明园是一个好去处哈，而且呢，我听说它周边也特别的美，是吗？ 是的，静明园它是一个现在还不能随意进出的一个园林，但是没关系，它的周边呢也有一些好去处，可以供大家来踏青啊、赏景啊，了解一些历史文化的信息。比如这个静明园周边有一个乾隆题写的一个石牌坊，它也是非常有渊源的一处地方。乾隆15年呢，它深挖拓展了昆明湖之后，为了更好的调节水量，利于这个来灌溉田地， 又在玉泉山和昆明湖之间呢开挖了一个高水湖和羊水湖。这两个湖呢是昆明湖这个大型水库的一个补充和配套工程。其实可能大家觉得乾隆皇帝修清漪园修昆明湖是为了，第一是为了给他母亲祝寿，这是他自己所说的。还有一个就是想，哎呀，乾隆又修了一个园林，他可能就是为了玩。其实呢大家还是误会他了。他修昆明湖呢还是有一个水利工程，水利灌溉工程的一个含义的。它是一个水库，在这个羊水湖的北面呢，它建有一个界湖楼，楼旁的现在我们俗称的御河的石桥上呢，建有两座石牌坊，东边的牌坊的题额呢是云霞书卷，西边的题额呢湖山演化，这都是非常美妙的一个词句。它另外一座石牌坊呢有一个题额是烟柳春家，都是形容春天景色的。周围的这些景色呢也非常好，大家可以到这个周边呢去踏踏青，游览一下，也可以看看乾隆的书法，了解了解这段历史。 那这两个湖我们还能看见吗？高水湖和羊水湖。 这个湖现在已经没有了，这个牌坊呢也是现在还有，可以去看一看，看看乾隆的御笔对联。 说完了玉泉山的这个御题对联的美景，这个我们出去踏青了，要看山看水哈，再来说说这个水。圆明园里头有一处特别美的景观叫坐石林流，是吧？ 对。 也是这个古人春天在这喜欢踏青啊，赏花，据说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活动在这儿。 他们每年呢都要在这儿举行一个流觞的取水流觞的这么一个活动。取水呢就是指的是弯弯曲曲的溪水。觞呢是古代的一种两边带耳的木质的或漆制的这么一个酒杯，长形的。因为重量非常轻，所以盛上酒呢也可以像船一样飘在水上。取水流觞这个风俗呢要从古代的一个叫修禊的古老习俗说起。每年呢阴历三月第一个四日曹魏的时候呢，固定在每年阴历的三月初三，人们呢就聚集在水边举行一个仪式，洗涤身体，认为可以避灾啊，祈福。在周朝的时候呢，这个仪式是由女巫来掌管的一个祭祀仪式，后来呢逐渐发展为上至帝王，下至普通百姓，都能参加的一种踏青啊、饮酒啊、游乐的一种活动。但是呢，真正使这个取水流觞流传千年的呢，可能是还源于书法家王羲之的一个露天酒会。 好洋气啊，露天酒会。 他们也举行一些露天酒会的活动。这是在东晋永和九年。王羲之呢邀请40多位名士贵族在会稽，就是今天浙江绍兴山阴的兰亭溪畔举行了一个取水流觞的活动。文人雅士们呢沿着溪水席地而坐，把盛着酒的这个雨觞呢放在水里，沿着这个弯弯曲曲的水道呢漂流。流到哪儿呢，谁就要写诗助兴。吟不出诗的人就要被罚酒。 哇，好有意思啊。 这次兰亭的聚会呢不仅是给后世留下了隽永的这个诗文，像大家说的兰亭集序，还留下了堪称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帖。这个喜欢书法的朋友肯定特别熟悉，特别喜欢。 是。也留下了取水流觞这样的一种高雅的娱乐活动哈。 对对，取水流觞呢就这样从民俗活动走向了这个园林游赏，成为中国古代皇家园林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南北朝时期，隋唐以至于元朝的皇家园林里呢都有取水殿、流杯殿等等建筑。北宋官室的一个班型的营造法式里也对流杯石渠的形状取材和造作工艺呢有详细的记载，有国字形的，有风字形的这个流杯渠的图样。清朝的这个皇帝呢，尤其是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位皇帝，他虽然是满族人，但是呢深受汉文化的一个熏陶，虽然是一代帝王呢，却是透露着对文人生活情调的一个追求，自诩为文人。效法取水流觞，在皇家园林、寺庙和王府花园里呢都修了不少和取水流觞相关的一个景点。圆明园中呢有两处不同风格的流杯亭，一处呢是刚才您介绍过的坐石林流。它呢外围呢布置着弯弯曲曲的水道，讲求呢自然天成之美，非常有意境的一处景点。另外一处呢是启春园的寄情闲唱亭。这个亭子呢它是由石座用石头雕成的曲折的水道，这个有是人工雕琢之美，非常的简约精致。 像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取水流觞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其实它是在这个每年的是春天是吗？ 对，春天。 这有固定的日子吗？ 这个一般是每年阴历上月的第一个四日，在曹魏的时候呢，固定在每年阴历的三月初三。 现在我们在圆明园里还能够看到这两处景观吗？坐石临流以及这个寄心闲畅亭。 坐石临流呢，它是圆明园著名的圆明园四十景之一。它现在呢，由于这个中式建筑在咸丰十年，也就是1860年的时候，圆明园的中式建筑基本都被英法联军烧毁了。所以目前呢，这里仅残存有遗址。这还有待于我们后期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希望能有更多的发现。但是现在另一处石雕的这个刘碑亭的基座是我们40年代呢流失在园外了，但是经过努力呢，在1981年从北京大学已经运回了圆明园，现在就是陈列在园内。 这个倒是可以看到， 这个可以看到， 但是可惜现在已经就是没有取水了，是吧？没有这种弯弯曲曲的溪流可以从事这样活动，但是我们也可以去平调一下。 是的，是的，现在这个亭子呢，只残存有下面的石座了，上面的木质的亭子也已经没有了。 我们可以在这里怀想一下当年的， 畅想一下。 那么刚才呢，也提到了三山五园当中的一些这个秀丽的景观，再加上当时圆明园没有被损毁的建筑和奇珍异宝。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当年的皇帝是诚会玩哈，真是挺会玩的哈，能赶那些时髦。那么被大家称作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到底是怎么吸引皇帝的？它这里头有哪些好玩的呢？我听说这个不单是就是有这么多好玩的景点，而且是按月皇上会去不同的地方是吗？ 是皇帝呢，他其实可能一说到这个雍正、乾隆，尤其是雍正皇帝啊，大家脑子里可能就想出这个正襟危坐，他的朝服像，正襟危坐，手捻朝珠，或者是这个雍正皇帝是一个非常冷面的这么一个亲王，在继位之前是一个冷面的亲王。 现在我们其实在一些影视作品里看他， 对，都 是 这样子的 样子。 然后登基以后呢，就是勤于朝政，这个确实是不假。经常的就是理政，没有游玩之心。但其实呢，看到一些清朝的一些造办处的档案和一些他的一些宫廷的记载呢，他也并不是这个样子的，他是一个非常有生活情趣的这么一个人。比如他喜欢养小狗，给小狗起名字，做一些衣服等等，对一些像珐琅彩这些工艺品呢也有很多的指点，很多独到的见解，同时他的工艺品呢也非常的审美情趣非常高。他在圆明园中呢也是一个特别有生活情趣的人，也特别会玩。故宫呢，故宫博物院收藏了一幅雍正皇帝十二月的行乐图，就表示了这个雍正皇帝呢在圆明园中呢一年四季都有丰富多彩的这么一个活动。 那您跟我们说说这一年到底他都玩些什么呀？ 好的， 除了干那些正事儿之外哈。 对，其实他是一个特别会玩的皇帝。比如在正月的时候呢，结合这个月的月令呢，他就在圆明园呢举行一些和宗室大臣和这个外藩首领和外国使臣的一些宴会。还有和自己家里成员的一些皇子皇孙的一些宴会。每年正月十五的时候呢，他要在山高水长这个地方观看火戏表演，看烟花。同时呢，每年到正月的时候，圆明园呢就是一片花灯的世界了，各处都要张灯结彩。 可不是吗？元宵嘛， 元宵节 一年里第一个月圆之夜。 对对对， 这不单是这个皇宫啊， 是 全国各地好多地方都会张灯结彩。 对 啊，大家都是 非常热闹， 赏花灯、猜灯谜、吃元宵、放烟火嘛，是吧？ 对，而且他要在那个同乐园的买卖街有一个公示，公示就是由这个太监呀来扮成这个小贩、商人，那里有茶馆，有一些古玩铺，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商铺。然后皇帝呢和这后妃们呢扮成这个游街的人，买卖到这里呢随便来买一些工艺品，随便来逛一逛，体验一下民情，过一些普通老百姓的日子，体验一把也挺好玩的。 这个是在颐和园是吗？ 在圆明园。 圆明园也有买卖街。 圆明园也有买卖街，在同乐园，它当时是最大的，比颐和园那还要大，还要早。颐和园那个建的要晚。二月呢，自然就是踏青了。在这个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的时候呢，有很多的这样的花开放了。所以呢，这个二月的行乐图上就表现的是一些皇帝呀、带着大臣呐、官鱼啊赏花，包括还有一些几处家人、几处后妃在那荡秋千。有这么一个场景。 这个一般会去哪儿呢？ 这个没有一个详细的记载，我只是就着这个雍正十二月行乐图这个图画来看。三月呢就是桃花了，园子里桃花就盛开了，很多景点呢都是以花木来进行造景的，比如杏花春馆的杏花，怜惜乐处的荷花，漏月开云的牡丹，武陵春色的桃花，四季呢都非常的美。 哦，这个就是在这个圆明园里都可以找 到，对，都可以找到 地方了哈。 四月的这幅图画的是皇帝和大臣们在这个圆明园进行曲水流觞的这么一个活动。五月呢是皇帝在这里举行五月端午的一个庆祝活动，主要就是以赛龙舟为主的。在圆明园赛龙舟呢， 与民同乐。 对对对，这是民间确实也有这个习俗。 是 在圆明园赛龙舟呢，它是在福海这个地方。福海呢是圆明园最大的一处水面。圆明园呢它是由这个有山有水平地造园的，最大的一个湖面呢就是福海。每逢端午节的时候呢，皇帝和大臣还有后妃们都在这里举行这个观看龙舟竞渡的这么一个活动。活动结束以后呢，皇帝还要到圆明园的最有名的大戏台同乐园的三层戏台清音阁上呢来观看和端午节相关的一些剧目，就是看戏。 哦， 像这个凤翅除妖啊，采药伏魔呀，还有灵符祭祀啊，这些五月端午除这个邪祟的这样一个剧目来看戏。 哦，这个五月份这个活动还蛮丰富的， 非常精彩。 是 六月份呢，天气就慢慢热起来了。北京呢，这些也是酷暑难耐。皇帝呢，主要在圆明园中呢纳凉，观赏荷花。圆明园中赏荷的景点也是非常多的，有一处呢是模仿西湖十景之一的曲院风荷，模仿这个曲院风荷而建的一处景点，它的名字也叫曲院风荷。种植有大片的荷花来赏荷。还有一处景点呢叫怜惜乐处，这个呢就是和这个怜惜先生周敦颐有关了。这里呢也是皇帝呢对宋朝的周敦颐的千古名作《爱莲说》，他把荷花比喻成君子。皇帝呢也崇慕他这种出淤泥而不染的这种精神。在这里建了这个怜惜乐处，到这里来 上。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哈。 对， 大家以前上学的时候 都背过 这些名句。 对，更有意思的呢是呢，大家觉得皇帝天气热呀，至多是放点冰，可能大家想到，其实不是。说雍正皇帝这个人呢非常会玩，非常会享受，还因为呢他自己造了一个风扇殿，就类似于咱们现在机械的这个电风扇。它用水，以水为动力，把水引进了这个殿宇之中，用这个西洋的这个手法推动水力来推动风扇。在此呢避暑，非常凉快，又有风又有水，风水灵灵，叫水木明色。非常好的，这么好玩的这么一个景点 啊。这说了从一月正月哈一直到六月，雍正十二月行乐图这幅图里头画了十二个月。 对， 这光一二三四五六这六个月，就是每个月真的有不少好玩的哈。接下来这六个月还有是吧？ 对，七月又开始了。七月主要是七夕节，七月初七牛郎会织女的日子。虽然这是一个女儿节后妃来主要活动的一个节日，但是呢当时呢也是有记载的。清朝皇帝和后妃呢在圆明园的西风秀色这个景点举行一些仪式，包括一些乞巧，举行一些乞巧宴等等。当时记载呢在这里呢设七夕巧宴，有彩棚诸荷之盛，也是举行一些祭拜仪式的。八月呢到了中秋节了，就开始进行赏月的这么一个活动了。圆明园中呢有很多非常适合赏月的一个景点，比如有一个平湖秋月，在也是仿建的西湖十景之一，在福海周边的。 是这西湖很有名的一个景点。 对，它的西湖十景在圆明园中都有仿建，虽然可能建筑不太一样，但是意境呢是非常相似的。在这里呢坐在场厅中呢，不仅可以赏月，还可以看到福海两岸的一个风光，非常美。九月呢到了九月九的重阳日，皇帝呢也是赏菊登高插茱萸吃重阳糕。也是在圆明园中呢举行一个赏菊的这么一个活动。 哦，登高的话可以爬山了呀。 登高爬山，对。那在圆明园中呢主要是爬这个我们圆明园的制高点紫壁山房。 哦， 虽然这个山呢没有多高，但是呢它是一个圆明园的制高点，同时呢它也是象征着昆仑山的这么一个布局来设置的。 紫壁山房也是2017年 对一 个 重点考古发掘项目。对， 十月呢，这个皇帝天气冷了，皇帝也开始在室内举行一些活动了。在这幅画里呢，画的就是一个画师在给雍正皇帝呢进行一个画像。清朝皇帝呢还是非常喜欢画像的，在圆明园中呢也给画师们和一些工匠们设了一个地点叫如意馆。下一个月呢就是皇帝参禅的一幅情景了。刚才给大家介绍了雍正皇帝呢，他是不仅信佛教也信道教，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教徒，他经常在圆明园中参禅拜佛，同时还自号圆明居士等等。这就到了最后一个月了，最后一个月就腊月了，在腊月呢就赏雪了。这幅画中呢画着很多仆人呢正在扫雪，同时呢他们把扫起来的积雪呢堆成了各种的动物，比如雪狮子、麒麟等等很多吉祥的瑞兽，这也是当时的一个习俗了。远处呢还能看到很多人坐在这个冰床上。 所以说呢，刚才您介绍的这个雍正十二月行乐图，它虽然不是完全写实的一幅作品，是画家结合了圆明园的建筑和自己的想象创作的，但是这十二幅行乐图表现了十二个月的节令风俗，也展现了清朝宫廷四季节令活动的场景哈，也让我们了解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雍正。 是的， 也让我们了解到圆明园这个各处的这个景致在这个十二个月里头真的是展现不同的美。 虽然可能这个行乐图不是完全写实的，但是我们和当时皇帝的穿戴档和一些档案进行过对照，它基本可以代表了，因为穿戴档和实录来看一些清朝的档案，这个是不会说是有虚假的，是有太监或者大臣来记录的，实时记录皇帝每天的一些行为，他基本每年到这个节令的时候确实都有这样的行乐的一些活动。 那么我们这次节目的主题呢是一起去踏青哈。 对， 那现在我们提到圆明园，大家可能往往想到的都是这个大水法的残垣断壁了，那其实这里其实还是一个赏花的好去处 啊。是， 还是有很多这个值得我们去一看的地方。尤其是陈辉，您在这儿也工作这么多年，也很了解，再给大家推荐推荐。 这个说起圆明园呢，可能大家想到的就是大水法。其实圆明园呢，大水法呢，仅占全园总面积的50%，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圆明园呢，最著名的还是那些中式园林，当然也少不了这个四季的各种鲜花的一个盛开了。当时有一句话形容圆明园中的40繁花不尽，叫24番风信闲宜，360日花开竞放。当然这可能有一些夸张的成分了，但是一年四季的花，尤其是清朝的皇帝呢，他尤其在冬天的时候，它也是采取一种暖冻的形式来赏花。春天就更不用说了。 什么叫暖冻？ 暖冻就是类似于咱们现在的温室这么一个一个东西吧，它是用炭火来使这个本应该在春天开放的花提前来开放，来供皇帝和大臣们欣赏。 哦，就提前把这些花给催开了，是吧？ 对对对，有一圆明园中有一个地方叫恒春圃，永远是春天的这么一个地方。 啊、 这就是恒春，永恒的恒，这就是皇帝来这个欣赏冬天提前开放的花的地方，或培育这个花的地方。 其实刚才这个陈辉您在介绍的时候，这很多景点都是以花木为主题建造的。刚才您也谈到了，比如说什么杏花春馆，还有这个武陵春色的桃花什么的，这些其实都是跟花有关系，是吧？ 对对对，圆明园中的很多景点呢，它都是以这个特色的花木为主题的。比如这个漏月开云这个牡丹，比如雍正皇帝呢，他就非常欣赏这里的牡丹，作诗称赞这里的牡丹呢是天下无双品，人间第一花。 漏月开云，为什么这儿会种这么多牡丹呢？ 这可能跟这个康熙皇帝赏赐给皇四子胤禛，就是后来雍正皇帝这个圆明园作为皇子赐园之后，这里就种植有大量的牡丹了。康熙皇帝呢曾经5次游幸圆明园，当然是受这个皇四子胤禛的一个邀请了，来到这里来游赏。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康熙61年阴历的3月25日，雍正皇帝呢就是胤禛邀请康熙皇帝到圆明园的牡丹台，当时的这个漏月开云这个地方呢还叫牡丹台。就是到这里呢来观赏牡丹。当时呢除了雍正就是胤禛在作陪以外呢，康熙还第一次见到了对他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当时仅有12岁的皇孙弘历，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了。这个地方非常的神圣，三朝天子在这里首次见面，同赏牡丹。自此呢，康熙皇帝呢也是一下就喜欢上这个非常聪明伶俐的孙子了，把他呢养育在宫中，带在身边呢亲自教育，直到呢康熙皇帝病逝在畅春园。有的专家也认为呢，正是因为这次牡丹台的聚会，对后来胤禛和弘历能够相继继位产生过很重要的一个影响。但究竟是不是这样子呢？咱们还是看看弘历他的当事人怎么说。弘历呢在继位以后，就是大家熟悉的乾隆皇帝，在继位以后，在漏月开云殿呢增提了一个匾额，叫祭恩堂。 纪念的 纪念的祭，恩泽的恩，堂就是宫殿的那个堂。这个呢可能第一个是对祖父的感激，因为毕竟是祖父带在身边亲自教养了一段时间，同时呢也是表明他念念不忘自己的发迹之地，漏月开云也是可以说是他的发迹之地了。虽然现在呢漏月开云的殿宇呢，就是木质结构的殿宇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呢现在仍然种植有大量的牡丹花，同其中呢不乏很多珍贵的品种。我们还移植了9株百年牡丹在这里，最大的一株呢高有 2.5 米，是我们重要的一个观赏牡丹的一个景点。 我们现在去也能看到是吗？ 也能看到。 大概是几月份最好？ 一般是4月20号到5月5号，就是4月底5月初的这个日子，是开放的最好的日子。这个景区里呢还有三朝天子共赏牡丹的一个卡通人物的小品，大家可以在这儿呢拍照留念。同时呢说到牡丹呢，我还向大家介绍一个我们圆明园的精品牡丹观赏区含金堂。这里呢也种植了大量牡丹，有品种呢有200多个品种，面积呢2万多平方米。这个也是我们圆明园人最喜欢春天最喜欢到那儿照相啊，赏花的一个地方。 也是 推荐大家去。 四月下旬去。 对，花期是一样的，四月底五月初开的最好。 除了这个牡丹之外，圆明园里还有很多的花，过去的这个帝王能够赏，现在我们也能够赏。一会儿我们请这个陈辉来跟我们接着说。好了，城市文化范儿，我们的清明特别节目点亮文化带，一起去踏青。稍后我们带大家继续去西山文化带踏青，一会儿见。 脚步随忙不迭，千年被托却难托你的美，真迹却真心能给谁，牧笛横吹黄酒小菜有几碟，夕阳余晖如你的手却撕碎，我本一些恶魔相不对，你懂要迂回。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公安厅科技园区团委会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利，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桃花也非常，确实是能感受到了春天的这个意境。 嗯， 颐和园里也有很多这个带春字的这个景点，比如该春园，比如这个知春堂等等。 嗯，其实也就是说，从这些三山五园当中的很多地点带春字，就可以看出他们不但是就是喜欢就是这些地方的春色，而且想把春留住， 对， 所以这名字里才带了这么多的这个春字，是吧？ 是， 嗯，这些地方呢，不但是可以踏春，还可以看见他们留住春天的一些痕迹，哈。 对， 哎，那为什么这些帝王们喜欢用春字给三山五园各处的景观来命名呢？ 可能帝王他在皇帝心目中，春字并不仅仅是代表春天、春风的意思，通过他对他们写的一些序文的一些解读，他们把春天还有一个长寿的寓意，还有一个希望他自己施仁政，然后对万民有一个春光普照的这么一个含义。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畅春园，它呢是三山五园中第一座清朝皇帝经常在这里理政居住办公的一个大型皇家园林，开辟了清朝皇帝园居理政的一个模式，也是清廷在紫禁城外的第一个政治中心吧。 嗯， 在康熙皇帝康熙十九年的时候，在明朝清华园的基础上修建了这座园林，赐名畅春园。康熙皇帝呢写了一个畅春园记，他自己写了这篇文章呢，记述了他修建畅春园的原因。 哦， 他这里呢是这么说的，畅春为名，非特其特异于春日也，就是说他起名为畅春园，并不是只是认为是春是指春天，而是取易经中的一句话，乾元统天则四德皆元，四时皆春也。他这是在勉励他自己要实行仁政，使天下万物呢都各得其所，天下万民呢都能笼罩在普照在这个皇帝的施着仁政下，能够物阜民丰，四时皆春，有这么一个含义。 哦，把这个春就是让人们生活在他的这个 光泽光辉之下。 对对对 对, 对，他就觉得自己施行的是这种仁政哈，让大家就是时时都能够有这种春意盎然的这个感觉，把春的这个美好的意境给放大了。 是的，是的。其实康熙皇帝也是一个非常勤勉的一个皇帝 啊。这是畅春园哈。 对，是。 嗯，刚才还说有长春园。 长春园呢是乾隆皇帝扩建的一个园子，在圆明园之后建的一个园子。他为什么起名叫长春园呢？他是因为乾隆这个人特别喜欢长春两个字，他跟长春这个字特别有缘分。雍正十一年的时候，就是当时的皇四子弘历还是皇子的时候，当时的皇帝雍正在紫禁城和圆明园中呢举办过多次的法会，召集了全国各地的高僧啊，包括一些王公大臣进行说法，由他来亲自说法。雍正皇帝呢自号圆明居士，也是和圆明园有关系的，他自号圆明居士，收这些王公大臣呢和僧人道人为门徒，还分别呢赐予他们的法号。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果亲王云里，当时得到的封号是自得居士，长春居士呢是宝亲王弘历，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乾隆皇帝，他得到的封号呢是长春居士。雍正皇帝说呢，不到半年的时间，这些王公大臣呢也都能彻底明了这个禅宗教义了。当然是不是这么回事呢，我们也无从考证了。自此以后呢，宝亲王弘历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就对长春二字呢情有独钟了。他在圆明园的东部呢给自己兴建的归正后养老的园子就是长春园，就以长春二字命名了。乾隆皇帝呢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皇帝，他在继位之初呢为了表示对他的祖父康熙皇帝的尊敬，当然也是有向上天祈求长寿的这么个含义，在继位初年呢就启告上天，如果他要是当满60年的天子就要禅位了，做太上皇。于是呢他修建了长春园，是给自己退休后呢预修的一个养老的一个地方，也是有祈求长春长寿的这么一个含义。 那么这个长春园呢主要是这个乾隆修建的哈。 对。 刚才您说到的这个畅春园是康熙 来修建的。 看来清朝的这些帝王们对于这个带春的这个名字特别喜欢，所以也把这些美好的寓意放在了他们所修建的这个亭台楼阁以及这个宫殿里面哈。 圆明园始建于1709年，主要对倚春园也就是万春园进行了修缮和拓建，使之成为主要园居场所之一。 到工地时国势日衰，财力不足，仍然不放弃圆明三园的改建和装饰。1860年10月6号，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抢掠焚烧文物，同治帝时欲修复，后因财政困难被迫停止改建其他建筑。八国联军之后又遭到匪盗的打击，最终变成了一片废墟。 现在是清明小长假，一说到清明，大家肯定会想到唐代杜牧的那首家喻户晓的清明诗啊，其中有两句就是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我了解到圆明园里也有这样一处充满田园风光的杏花村。 对，圆明园呢可以说是我刚才说过了，天上人间诸景备，不光是人间的，像西湖十景人间有的景色，还有诗歌中的，还有一些文学作品中的也有仿建。圆明园中呢也有这么一座杏花村，它刚建的时候呢叫名字很土，叫菜圃，是种菜的一个地方。有杏花村、土地庙等等建筑。通过这个圆明园四世景图，就是清朝宫廷画师乾隆九年宫廷画师沈园堂代画的这个圆明园四世景图来看呢，杏花春馆这个地方呢，它的建筑体量都特别小，不是像我们想象中那种金碧辉煌的高大的那个建筑，外观呢也特别的朴素，就像普通的村庄、田园居舍这样的情景。在景区中央呢还有一口井，在那个井上呢建有井亭，这个在画作中都能看到。乾隆皇帝呢他的诗中也说呢，这里是矮屋疏篱，环植文杏，灿烂如霞。说这个地方呢就是都是很矮的茅屋，还有一些篱笆，同时呢最有特色的是这里种了大量的杏花，开放的时候呢灿烂如霞。目前呢这里为了恢复景观呢，我们种植了大片的杏花林，供大家呢可以观赏杏花。刚才提到那口井就是给皇家菜圃浇水的那口井，也通过考古发掘呢找到了，欢迎大家去看一看。 找到了，现在能出水吗？能给这个 好像是不能出水，但是井口已经找到了。 那现在杏花已经开了吧？这个时候？ 对，开了，非常美，灿如烟霞。 好，逛完了杏花村，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的微信网友青花，他说，来说说这个桃花坞吧。这个陶渊明的桃花源里头的场景在圆明园里也有呢，我很向往这个地方。 看来各位听众对这个圆明园景点都非常熟悉了。武陵春色呢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它是圆明园四十景之一。这个也是仿照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的意境而建的，这里是以桃花最为盛名的，种植山桃数万株。武陵春色的是康熙年间就建成了，是作为雍正赐园的时候，作为胤禛赐园的时候就建成了，出名就叫桃花坞 啊。所以就是大家可能知道它的以前的名字叫桃花坞。 对，最初的名字叫桃花坞。景区中呢有一条溪水桃花溪，两岸呢种植了数万株的桃花。桃花溪上呢有一个用这个青石，就是我们的假山叠石来架设了一个桃源洞，这个洞呢高3米多，宽3米多。当每年呢暮春时节呢桃花盛开，我想当年的皇帝可能可以驾着小船沿着这个落英缤纷的这个桃花溪往上逆行西行，穿过桃花洞进入他憧憬中的世外桃源了。但是现在呢这个桃花洞呢已经不能，就是出于安全的考虑，虽然这个桃花洞还存在，但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已经不能游船了，但是也是欢迎大家来看一看这个我们圆明园的十里桃林。 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说到的很多都是就是过去赏花的地方，但事实上现在这个圆明园在春季其实如果去踏青赏花的话也有很多非常好的景点，所以陈辉要给我们介绍一下，如果大家想利用这个小长假去那里，或者在这一段时间想去的话，其实都有很多这个景色和这个展览之类的可以看， 是 吧？是， 非常欢迎大家就到圆明园来看一看花，踏踏青，了解一下皇家的这些文化。我们在4月3号呢到5月15日举行了一个以皇家春季户外休闲文化为主题的一个踏青节。这个踏青节呢我们每年都举办，但今年的活动呢是格外的丰富多彩。现在已经盛开的像桃花、迎春、玉兰、杏花、 丁香、二月兰等等都非常的开得非常旺盛。四月底五月初这个时候呢，像含金堂的牡丹和漏月开云的牡丹也是到达了它一个盛放期。同时呢，还有今年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事，对我们圆明园也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是在今年的3月27号，戒台寺的古丁香回到了圆明园，它回家了。为什么说 我们之前的资讯里还播过呢？ 对对对，为什么说它回家了呢？是因为在乾隆年间，乾隆到戒台寺的时候游赏的时候，拜佛的时候，他把圆明园的20余株丁香赏赐给了戒台寺。经过戒台寺的多年的成长和养护呢，现在的戒台寺的丁香树木呢，非常的古丁香树木非常多，其中树龄达200年以上的有20多株。据史料记载呢，圆明园呢曾经也多处种植过丁香树，像九州青雁、凤三无私这些景区。但是呢，经过了这个1860年非常遗憾的这一场大火呢，都已经没有了。在戒台寺景区管理处的这个支持下，我们也把这个2棵古丁香树移植到了圆明园的山高水长的东南部这个景区，应该差不多已经开花了，也欢迎大家来看。同时呢， 我当时还看的说是移过来2周左右就会开花。 对对对， 我还以为像这种移植会要过什么1-2年才能开呢。 我们这个也是通过我们科研人员的一些技术手段吧，已经移植过来了。去年我非常有幸已经到戒台寺这个古丁香节去观赏过一次，还没到他那个进他那山门呢，就已经闻见那个扑鼻的这个花香了。可以说这古丁香还是不一样，欢迎大家来看一看。 哎，来看一看丁香，闻一闻它的香气哈。 由于圆明园的它的生态环境非常的优美，我们这里呢也有一些黑天鹅落户，现在有10余只了，在狮子林、如园、武陵春色、万方安和等处呢都有一些黑天鹅，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哦，黑天鹅， 黑天鹅 还很难得见的。 对对对，同时呢我们这儿还有一个昆曲文化节的一个活动。刚才呢在介绍清帝在圆明园中的四季活动的时候呢，还要说一个，就是清帝一年四季，这可不是一个月了，他一年四季呢在圆明园中都要听戏。可以说是无论是乾隆皇帝还是后期的包括慈禧啊，当然他是在颐和园中听戏比较多了，他们都是一个戏迷，但是他听的不是咱们现在常意义中的京剧，那可能要晚一点，他听的就是昆曲。现在咱们看来非常高雅的这么一个戏曲种类了，但是其实皇帝和后妃当时听的都是昆曲。我们呢因为是以这个皇家文化为主题的这么一个踏青节，也举办的一个昆曲的一个仪式，这么一个活动，有这个实景演出，有体验课，欢迎大家来听一听，也是在我们踏青节期间。 这是哪一段时间？ 也是在踏青节期间，四月底五月初。 好，刚才呢我们聊了很多圆明园里的美景，以及当年帝王在这里的这个举行的一些活动，都是当年这个清代皇帝享用之乐的。可见圆明园当年美景的亮丽以及建筑的恢宏。为了追求移天缩地在君怀的皇家气魄呢，乾隆在圆明园里大量的仿建了各地的山水胜景，可以用这个移步换景来形容，奇珍异宝也是数不胜数哈。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很多园里的文物都流散在外了。那我听说圆明园今年在5、6月份还要举办一个流散文物展，是吗？ 对，可以说这个流散文物吧，是我们圆明园人，也可以说是整个炎黄子孙吧，心中最痛的一个情节了。因为这个圆明园昔日曾经非常的辉煌，不光是建筑，可能之前咱们提的很多的是建筑，是风景，但是其实呢它有室内有建筑，室内必然就应该有它的陈设。 对， 皇帝长期在这儿居住，又有大量的他的一些用品，这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珍贵的一些文物了。但是呢由于这个经历历经磨难，包括第一次就是1860年英法联军的洗劫焚毁，很多文物也流散在国外，还有一些就是在这之后吧，圆明园这清末清政府无力管辖，所以周围的一些军阀，包括一些愚民、一些土匪，他就拉运了大量的一些石料去修建自己的住宅也好，私人花园也好，就造成了圆明园的另外一次石劫吧，就是石料、石头被劫掠。 石头被劫掠， 对，石头都被抢走了。所以我们这流散文物呢也特别的多。圆明园管理处呢从70年代开始，通过几代圆明园人的努力，可以说是薪火相传的一件工程了。就有不断的征集，也是有一些 单位和个人觉悟非常高，把自己家传的和单位中有的一些文物呢不断捐赠给圆明园。目前呢已经征收了文物呢30多件，我们决定呢在5月中旬左右呢来举办这么一个流散文物的展览，把它展示出来让大家看一看圆明园昔日的这些石刻，当然以石刻文物为主，石刻文物的丰富多彩。 嗯，那么刚才这个也是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哈，这是在5、6月份的时候会有的一个展览。 对， 另外呢，这个春季到圆明园来踏青有很多的活动，大家也可以来参与。那其实除了这个踏青啊，以及这些展览之外，我知道这些年呢，圆明园在这个公众考古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就是把你们一些这个考古的这个遗址向公众开放。 对， 这个好像今年还会再继续。 对对对，这个考古呢，我们圆明园呢，它是一个考古遗址公园，同时呢，由于它的地面建筑，大家现在都已经看不到了，由于历史原因。但是其实它地下的文化遗存呢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我们想呢，通过我们这几年的考古工作，尤其在北京市文物局和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大力支持下，把地下的这些遗存呢都挖掘出来，把地下遗址呢展示出来，让大家看一看原来圆明园昔日是这么的辉煌，这么的美丽。我们这个考古工作呢一直在做，像去年2017年我们重点做的是紫壁山房和如园这两处的一个考古发掘工作，今年明年我们有一个10年的考古计划，都要慢慢的做下去。然后呢，去年这个如园那和紫壁山房有大量的一个通过考古工作有大量的收获。比如如园这个景点，如园呢它是长春园中的一个中式园林，是一个园中之园，很小的一个园子，它是仿照南京的瞻园而建的一个园子，乾隆的时候建的，但是呢那个乾隆儿子嘉庆皇帝特别喜欢这个园子，所以在嘉庆的时候呢又对这个如园进行了一个改建和扩建。我们通过这次考古发掘呢发现如园这个小园子保存状况非常好，地下揭示出来了非常重要的一些历史文化遗存，比如大家现在家里装修哈都要挑一挑，挑一挑地面，挑一挑墙面。那过去皇家他铺地是用什么呢？可能大家一下想，哎，皇家嘛，富丽堂皇，金砖铺地什么的。 是，故宫里头不有 金 砖吗？金 砖铺地。其实呢，我想说的呢，金砖是确实很珍贵。如园中也发现了金砖，但是其实最美的，在我看来最好的最华丽的并不是金砖铺地。为什么这么说呢？金砖铺地很常见，很多地方都有，包括避暑山庄，包括颐和园，故宫就更多了。但是呢我们在如园这次发现了一个瓷砖铺地。 那会儿就有瓷砖。 对，瓷砖。所以我说其实很多 瓷砖上有花是吗？ 对，非常漂亮的花。它这个瓷砖呢，我们圆明园呢曾经出土过两种。一种是青花的。青花上面有佛教的八宝还有蝙蝠，这次如园出的就更精美了，它是粉彩的，粉彩花卉的，有红绿各种花，有菊花，有牡丹等等花卉的，非常的漂亮。有在装修的朋友可以到圆明园这个展览馆来看一看这个有瓷砖啊，也许对自己装修有借鉴意义。我们这两年呢也正在举办一些公众考古的活动，想通过展览和公众参与的这些考古活动呢把公众考古这个工作做好。像去年我们五月份开展的一个圆明园出土文物展，这个展览现在西洋楼展览馆正在进行展出，把我们去年紫壁山房和如园，包括前年大水法考古发掘中刚刚发掘出的珍贵文物就要进行展示，让大家第一时间了解一下啊，我们考古做的这些工作出土了这些珍贵的文物，大家可以看一看，包括我刚才给大家介绍过的一个如园的那个瓷地砖也有，也在展出，而且还有一些如园发现的嘉庆皇帝的御笔石刻，也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文物，因为当时嘉庆皇帝曾经题写了如园实景的御制诗，我们只在他的诗集上了解这个御制诗，并不知道他这个景点，比如他有一个景点叫披荆凳，并不知道这披荆凳到底在哪儿。通过考古发掘呢，发现了这块披荆凳的刻石，上面刻着这个嘉庆皇帝的这个御制诗，就知道哎，这个景点原来在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说也非常重要，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在圆明园展览馆进行展出。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些公众考古的一些活动。我们去年呢在暑假的时候举办了几期针对青少年的一个夏令营，考古游学的夏令营活动。然后呢也是受到了很多这个小朋友们的 好感，我们有专业的老师带着他参与到考古工地中来了解一些考古的一些趣闻啊，考古的一些工具啊，考古的一些活动等等。同时呢，我们还举行一些成人礼等等爱国主义教育的这些活动。我们的西部的这个电瓶车也是免费乘坐的，大家可以乘坐着电瓶车到我们西部，刚才我给大家介绍过的武陵春色，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的，还有杏花春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免费乘坐的，而且是如果大家要想了解更多的圆明园的历史文化内涵、赏花旅游的资讯，欢迎大家关注这个圆明园遗址公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春季去圆明园踏青呢，可以有桃花、杏花、牡丹、迎春、芍药、二月兰、玉兰等等哈， 非常丰富。 刚才您这个介绍到的，像是武陵春色呀，这个杏花春馆呀，还有这个阔然大宫啊，极乐世界、枣园啊等等等等，这些地方都是这个踏青赏花的好 处。对，它有不同的花卉 啊。然后在这个像如园啊、狮子林啊、武陵春色这里，还可以看到 观赏 黑天鹅。 对。 非常丰富的这个内容哈。那么通过今天的节目呢，也通过这个晨会的介绍，我们了解到了和北京城相应晨会的三山五园，更着重了解了一些适合大家春季踏青赏花的一些很好的去处。那么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晨会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些内容对于您这个假期出游有一个帮助，也希望通过我们的介绍能够让您对西山文化带、对于三山五园、对于圆明园的各种景点有一个更进一步的了解， 也希望大家能继续关注我们圆明园，多到圆明园中来休闲娱乐。谢谢。 好，再一次感谢晨会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 谢您。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城市文化范儿清明特别策划点亮文化带一起去踏青到这儿就要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晶、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接下来为您预告一下明天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2018年5月1号起，第四套人民币停止流通，100元、50元、10元、5元、2元、1元，两角纸币和一角纸币都退出了舞台。第四套人民币上的设计都有什么寓意？每一套人民币设计都承载了哪些时代特点？货币设计如何体现文化？城市文化范儿邀请藏家和您一起说说我们曾经使用过的货币上的故事。 唱首歌，谁家千里莺歌，翻箱残乐吧。 鲜芋仙进口野生海参与享购时间已经合作多年，品质好，口碑赞，价格又接地气，所以呢，他在北京家庭里应该是相当有名气的，否则也不可能啊在电台里推荐到今天了。但是不曾想，本次开春特惠花699块钱裸价直供鲜芋仙野生海参的活动，却遭到了不少投诉。 我们北京人很实在的，只要承诺的价格呀，哪怕是亏本都要卖给人家。你们活动时间太短了，根本来不及订购。 我在节目里听到的是一级品的野生海参，这个品级的可不好买啊。你们600多块钱，该不会是小样吧？ 大家有质疑啊，也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呢，产品啊还是要说清楚的。 对， 鲜芋仙野生海参呢是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进口野生海参，厂家零售价格呢是1999元一盒，一盒是200克，40头左右，所以呢能够吃上3-4个月的时间，但是今天活动价格只要3折，也就是说打进40071061108 40071061108直接减掉了现金1300多块钱，只要699元。而且呢还有一只价值299元的方便泡发海参的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 对， 所以呢，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想一想呢，也能够理解。本来呀，海参呢是属于星级酒店里的高档食材，这在平时都是宴请贵客、婚宴喜宴的时候才会出现的大菜。 是的， 现如今咱们老百姓一周也能够吃上2-3回，而且每次才15块钱，和菜市场买金虾、买条鱼的花费也差不多了。那为什么不选择野生？真的 海参呢？ 那么今天的抢购的开春特惠，首次的降低门槛，花699元呢，就能够订购到季度装的一级品野生海参了。这个价格呢，要是您还在犹豫的话，那就太可惜了。 对， 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其实呢，这几年鲜芋仙海参呢之所以热销，不光是因为它的价格实在，那更重要的呢是品质过硬。野生海参的生命力很强，身体更结实，营养当然也是没得说。 对， 那单凭野生海参这四个字啊，您市面上看一看，至少是3000-4000左右的价格。但今天花699块钱就能够吃上3-4个月的野生海参了。4007106108， 手机尾号6349的朋友订购了3套，说老伴儿啊就喜欢买一些乱七八糟的保健品， 哎、 说要我说要补啊不如食补、 哎。 这野生海参才600多块钱一点，更加实在。 原价是1999块钱一盒，活动当中呢立减1300块钱，只要699，而且呢还送海参焖烧杯，这样的优惠啊，您再拒绝那就没有道理了。 是的。